我哋文化公园中心台啊，举办咗呢个官领党嘅十二大嘅召开嘅文艺晚会。 对啦，非常之高兴啊！ 哎，我哋两百几嘅文艺工作者啊，同埋所有在场嘅观众挤挤一堂啊，大家嚟欢庆， 共同欢庆啊！伟大嘅日子， 冇错冇错， 确实好。 好， 系啊，十二大好啊， 好， 十二大啊，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嘅新局面。 对。啊！依家头先唱啊，唱咗好多， 唱咗好多节目。 刚刚李丹龙同志唱完咗。 对啦， 依家我哋两个都系同大家讲个相声。 哦，相声好 啊！相声种语言艺术 就系嘛， 做一个相声演员啊，乜要讲研究？ 对 啊，研究嘢太多啦。 系咩？ 啊，即系各有各个爱好唔同。 哦，对啦，性格不同，爱好就不同。 对啊，所以十人生九品啊，品品不同人。 系， 你比如讲。有些人喜欢行路的，他不喜欢坐飞机的。 是吗？ 有些人喜欢流苏，他不喜欢流眼眉的。哦、有些人喜欢吃蔗，他不喜欢吃梨。哦、有些人喜欢吃香蕉，他不喜欢吃香蕉皮。 哦，是谁喜欢吃香蕉皮的，真的 是。不是，我只是这么说，更加讲明了各有各爱好不同。 哦，这样是吧、 啊、 对对对对。 你不要说什么、 哎、 只讲我和你两个。 你和我怎样？ 所有在场的同志们大家知道 啊， 杨达和王俊英是老拍档、 啊。对了，最佳拍档。 没错没错。虽然话最佳拍档啫、 啊， 但系各有各爱好唔同。 系咩？ 啊，诶，比如我啲人喜欢睇书， 哦， 你喜欢周围攣。 对啦，我周围攣系嘛？ 我冇讲错啊！ 啊， 我即系我啲人喜欢静， 啊， 你喜欢动咁解啊嘛？ 动动啊 嘛？ 动都唔系周围攣。 即是我喜欢得闲休息的时候看下书、 啊、 你是周围去逛街。 哦， 没错啊。 对对对对。 啊，所以我喜欢看书，你喜欢周围捋。 是是没错。 我喜欢吃炸港呢，你喜欢吃煎堆。 哎、 我喜欢讲老实话，你喜欢把牛吹。 我 喜欢喝啤酒呢，你喜欢喝臭水。 你不行啊你。我喜欢自杀，我喜欢喝臭水。 真的这样讲话而已，不是这样讲。即是我更加讲明我和你两个都爱好不同。 哦，这样是吧、啊、那他讲句老实话。 什么事？ 杨达，你最喜欢什么东西？ 最喜欢的、 啊、 最喜欢的 是、 啊、那么老实说，虽然我是样样都喜欢一下、 啊、 但是最喜欢的还是看电影。 哦， 啊， 看电影啊。 哎，这样就对 了。我又是最喜欢看电影。 哎呀，是吗？ 哎， 你喜欢看电影啊？ 我最喜欢。 哎呀，不过这样喎。 什么、啊、 我看电影就看到出晒名了。 哦，出晒名啊！出咩名？ 我有个花名叫电影迷。 哦，电影迷， 即系迷落去啦，咁样叫电影迷。 咩意思啊？ 咩意思啊？即系我单位一共二百几人， 嗯， 睇电影睇算最多我。 哦， 广州市电影院所有张张座位我坐匀晒。 哇！ 坐到冇得坐，要加位俾我嘅。 哦， 所以大家同我起个光明称号叫电影迷杨达。 即系睇得电影多，咪叫电影迷 啊！ 我是有个花名嘛。 你有个花名？ 哎， 你什么花名啊？ 电影公司。 电影公司啊？ 对了。 是什么意思啊？ 电影公司专门管那些电影迷。 不过我的花名已经旧了。 哦，旧的了。 啊，我最近有个新花名，你知不知道？ 这个新的花名叫做什么？ 叫电影仓库。 哦，电影仓库。 对啦。 咩意思啊？ 即是你公司里头所发行的电影全部在我仓库拎出来的、 哦、 如果我不给你你就没得影了，就这样。 我是有个新的花名啊。 你又有个新花名？咩新花名？ 仓库主任。 仓库主任。 哎，就是我啦。 为什么是要叻过我 的？我就是叻过你，话你听得唔好，杨达，你真系喺度，你对住咁多观众面前乱吹喺度咧。电影迷就张张座位坐匀咁巴闭你喺度， 吹咩事实啊？咁样啊？ 事实咪先咪先啦。 系 咪你又话你睇得电影多， 啊、 我又话我睇得电影多。 嗯、 在座嘅朋友对我同你都唔了解， 当然唔了解啊。 就系、 是。咁点办？ 点办 啊？我对住大家面前，我出个题目考一考你。 要考我添啊？ 诶、 哎，系、哎、呀，我唔怕讲俾你听得啦，黄先。 啊？ 行，我睇咁多电影啊，得咁多嘅知识啊，你点样考都考我唔到嘅。 唔一定啩？ 唔一定，咪即管试下咯。 即管试下系嘛？ 放马嘛。 好好，嗯、就考下你。 即管嚟。 你会唔会写对联？ 写对联啊嘛。系咪逢年过节咁样贴喺门口大红 啊？即系有上联有下联嗰啲对联。 当然会啊。 会啊。点写噶？ 点写啊？ 啊， 写对联同我哋讲相声唔同。 当然唔同啊。 我哋讲相声讲究语言艺术。 系。 寫對聯你要講究文字上學問啦。 對啦， 文字上要求嚴謹，要求對得工整。所謂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綠竹對青松。哦，你話會唔會啊？ 哦，系喎，睇起嚟有幾個前文化真係嘛嚇？ 何止幾前啊，幾噸添啊！話俾你聽啊， 真係咁犀利啊！ 一手都講啊！ 不過我呢個對聯同一般對聯唔同， 點樣唔同法？ 我係用電影名嚟同你對對。 用電影名對對。 哎， 呢個辦法幾新穎啊！ 梗係新穎啦！你話你睇得電影多嘛？大家用電影名嚟對。 哦，格式要求點樣？ 同平時嘅對聯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嘅。 哎， 咁邊個出上聯？ 我出上聯。 咁即係我要同你對下年咁解啦嘛？ 有冇把握？ 把握我就唔敢講。 係咪咧？你冇把握。 不過空有成竹嘅真。 哇！佢真係仲犀利，佢有把握嘅。 使乜講啊？你嗰陣。 好，開始。 開始， 我 開始。 我出一個字啊！ 我同你對一個字。 我出兩個字。 對翻兩個字。 我出三個字。 我同你對三個字。 我出八萬字。 我同你對八。唔係唔係。你有冇搞歪啊？你啊？ 咩啊？ 有邊套電影有八萬嘅字咁巴閉㗎？ 我呢個八。八哦，佢呢个电影剧本啊，冇错。 我用小说对你。 哦，开始开始。 开始啊！ 一个字啊，睇住。桥。一个字。 就咁样。 诶、 啊。一个字。桥。 呢个上联啦。 南斯拉夫战斗故事片。 哦，你睇过啦。 唔睇过噏唔出嚟噶。 好啊，你点样对？ 咁我同你对翻一个字噶嘛。 当然啊。 你听下。 好、啊。 我同你对射。 哦，射。射啊，对啊。 对啦。 咪先咪先，我出桥，你咩道理对蛇先？ 当然有道理对蛇。 你讲个道理我听。 你桥我咪蛇咯。 蛇， 你话一个字我咪对一个字咯。 啊、你求其攞个字嚟对系嘛？ 咩求其攞个字？ 桥同蛇有咩关系？ 当然有关系。 你讲我听。 你讲咩啊？桥 桥 桥啊！ 啊， 桥桥嘛？ 桥啊！ 得。桥就桥，蛇咪蛇啦，系啊嘛。 咁你对得工整先得。 点解唔工整啫？ 解释下你讲先。 桥。桥啊，长濑牌 啊，长濑牌， 咁蛇咪长濑牌咯， 蛇又长濑牌先 啦。啱啦，你上边有桥啦，下边有水， 啊， 有亲水必然有蛇，如果冇蛇就唔会话水蛇水蛇噶啦。公唔公正啊？ 咁样嚟翻 点啊？ 我算你勉强对得过去， 勉强对过去， 再听落去， 再听我再听啦。 两个字， 等， 听住啊。 嗯。 豆沙。 莲蓉。话就咁样嘅，都使谂嘅咩？真系。 莲蓉啊，呢对啊， 使乜讲啊？呢啲嘢仲使谂嘅，随口噏咗出嚟噶啦。你话豆沙，我就莲蓉噶啦。 行啦，你去啊！豆沙月饼乜嘢？我话唔该对莲蓉嘅真系。 咁你讲咩啊？ 豆沙，战斗嘅豆，鲨鱼嘅鲨，莲蓉你对你真系。 睇唔出你呢个人好眉好眸生沙虱啦。 吓、 啊！平时讲说话口齿伶俐，到依家就甩牙夹盲鼻咁搞声， 仲话我盲鼻咧？ 豆沙啊，豆沙，你话豆沙噶咋？ 战斗啊，斗鲨鱼嘅鲨， 战斗啊，斗 诶， 鲨鱼嘅鲨，朱影拍嘅反达故事。 诶，冇错冇错 啊！咁我用两个字对你嘅， 梗系噶， 你听下，我同你对追鱼。 哦，追鱼 系啊， 哦，国产戏曲片 啊，睇过咩？ 诶，我斗啊， 我咪追咯， 我斗沙， 我追你嘅鱼， 追我系追你嘅鱼咁。再听落去， 再听啊！ 三个字， 好嘛？ 嗯，大蒲车， 印度片。 诶、 欸，我同你对小铃铛。 哦， 公正嘅话， 小铃铛。 等下啦，你大，我就小 啊。 你篷车，我就铃铛。我个小铃铛挂你个大篷车呢度，你一行起上嚟，叮当叮当。 你再听落去， 嚟嚟嚟， 白毛女， 我黑面人。 红牡丹， 我白莲花； 宝莲灯， 我梅花根； 黄沙绿落， 碧海红波； 羊城暗沙， 虎穴追踪； 女男五号， 大球女将； 五朵金花， 三个和尚。嚟啦， 三个和尚都嚟。 对啦，好似猜梅咁样话俾你听，一句跟一句，跟得咁实噶。 我美术片都嚟埋。 使乜讲啊？几工整，数目字对数目字。 点样啊？ 你五朵金花，一二三四五，有个五字。 有个五字。 我三个和尚，有个三字。 啊 你五朵金花就全部是女的。 嗱、 啊、 女。 我三个和尚冚唪唥光偷嘅。好嘢啦嘛。 啊系好嘢。 知道好嘢啦。 再听落去。 再听，再听。 寂静的山林。 我同你对沸腾的群山。 光明的使者。 神秘的大佛。 神秘的大佛。 对啦，你光明，我就神秘；你使者咧，我就大佛。 大佛。两个小白鹿， 我四个小伙伴， 珊瑚岛上的死光， 我同你对 啊， 尼罗河上的惨案， 尼罗河上的惨案， 对啦，地方名对翻地方名 啊， 你珊瑚岛，我哋尼罗河。你死光，我哋惨案。 惨案。 你死咗，我惨噶啦。 死啦死 啦！嚟， 衰嚟嘛？大你小你和老你， 我儿子先知和中子。 快得咁紧要？ 使乜讲啊？你估你发浪奶就得噶啦？你装琴谂想装我啫系嘛？ 装唔到噶， 使谂嘅咩？ 考你唔到系嘛？ 使乜讲啊？ 好啊，你再听落去。 再听咪再听。 安重根击败伊藤博文。对啦，蛇春咁长，睇下点样对先啊？你唔使谂啦，冇得对嘅，讲我听。呢套片好少影嘅，冇乜人睇过嘅，你盏谂，你对唔到啦。 我睇过。啊、 你睇过？ 朝鲜片啊。 哦，对对对对，你睇过得啦。 唔睇过噏唔出嚟嘅。 啊，冇错冇错。 噏我听啊。 安重根击败伊藤博文。 几多个字啊？ 九个字。 咁之后我用翻九个字对你嘅啦。 当然。 你听唔听啊？我同你对瓦尔达保卫萨拉热窝。 咪够唔够九个字喺度啊？ 一只冇多只冇少。 啊。 好俾听下咧。瓦尔达保卫萨拉热窝。 啱啱九个字啊。 得啦， 得 得 咧。好好。你再听我去。 再听咪再听。 啊。嗯。残花姑娘。摩雅泰，嚟啊！ 死直嘅喎你又 死直之后咧， 咁仲唔整？你会唔会对对啊？ 咩唔会啊？ 对对格式要求点样啊？要求要工整， 边度唔工整啊？ 要合理， 边度唔合理？ 你又唔工整唔合理咯？两套电影片夹埋， 系啊！ 残花姑娘养惨嘅， 养惨。 摩雅泰泰做啲医生， 医生 签唔签得埋啊？拉唔拉更啊？你解释俾我听啊！ 残花姑娘啊！ 残花姑娘， 对对， 好。 残花姑娘养惨， 养惨， 养惨。佢细佬哥就养惨， 啊， 养到大就唔养啦。一大个嫁嫁都去泰族做个医生。残花姑娘摩雅泰，冇理由，我冇理由，冇翻两下咁企出嚟讲你都冇噶。对啊， 呢条友仔仲厉害，旧社会啲壮棍啊！死都咬翻生嘅， 点啊？识唔识对啊？ 啊，你咪听我啦，你听我噶，我同你对青年老班林则徐， 哇，仲离谱过我？ 咩离谱啊？ 哦，林则徐做咗斗龙师傅啊？ 对啦，有道理噶、 啊。 林则徐自从烧咗鸦片之后咧、哦，马上赶住结婚，走匀广州市，揾唔到木工，逼住自己开始， 仲 想斗大床都做咩啊？ 离谱离谱， 咩离谱？ 再听落去， 再听啊！ 阿仔，党的女儿。阿斯玛， 我卖花姑娘刘三姐， 唔系我都未噏完喎、啊，我未噏完你对话做咩啫？ 咁点解啲人讲笑话咁样嘅啫？ 你听住啦， 一九旧嘅 上年未噏完吓、啊，党的女儿阿斯玛参加过地道战、地雷战、战上海，完啦，去啦， 哇， 哇，点样啊？ 咁长嘅咩？ 长啊，未算长啊，长嗰啲仲喺后边嚟，你先对啲先。 阿斯玛参加咁多战役噶。 对啦， 有三个战役咁多。好，咁你听我噶。我同你对卖花姑娘刘三姐卖架蒙根花、马兰花、苦菜花。 哦，呢个系好嘢喎吓。 知道好嘢。 睇嚟考嚟考去考嚟唔到。 怎么讲啊？ 冇话考嚟唔到。 你咪即管又嚟。 再听下。三毛流浪记、秋翁遇仙记、王子复仇记、道光侦察记，呢啲都系基督山恩仇记。 咁多个记字啊！ 我就系要咁多个记。 喂，你五套电影片噶嘛？即系每套电影片都有个记字。 啊，佢巧妙就巧妙在呢度，我帮你。 唔算巧妙。 唔、哦、算巧妙啊！ 更啊！ 你嚟啦！ 听我啊嘛！ 哦， 我同你对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洪湖赤壁队、延安游击队，呢啲都系 咩啊？ 加里森敢死队。 我电视剧都嚟埋。 即系证明我杨达睇电影睇得多过头，连挖嘅电影睇过晒，冇得睇，连电视睇埋咗。 好好好，睇落 啊！ 黄道光的故事、水手掌的故事、夏天的故事、柳宝的故事、佛哥的故事，这都并非一个人的故事。 又转咗故事 了，又转咗故事了， 又唔记啦， 唔记啦。 得，听我噶， 好， 我同你对。 点、啊？ 嚟过嚟过嚟过。 嚟过啊！ 太长个头， 哦，长个头记唔到，你再听清楚下。 慢啲，慢啲，慢啲。 黄道光的故事、水手掌的故事、夏天的故事、柳宝的故事、佛哥的故事，这都并非一个人的故事。 哟，六套点片啦、 啊？哎，对啦， 每套都有故事 啊。 好，听住， 你嚟吧， 一开口得啦。 我同你对南蒙的人、沉默的人、墨西哥人、北大方人、中国猿人，呢啲都系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啊，系好嘢吓、啊！ 你几时都好嘢噶啦。 好，你再听我去。我出个绝对俾你睇下。 咩叫绝对？ 绝对即系冇人对得到叫绝对，有上联冇下联叫绝对。 咁你放心得啦，我唔怕话俾你听啊。我杨达呢个人咧，包衣烂怼绝对嘅。 咁犀利， 人哋对唔到我对得到，人哋医唔翻我医得翻，肿瘤医院判咗死刑嘅都能够拎开嚟话俾你听。 好啦，又吹牛啦系嘛？ 吹咩啫？ 听住嚟， 嚟嚟嚟， 对啊，绝噶， 绝噶，绝噶，绝噶， 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敲马王河。 发癫啊你！得得得，我明啦，我明啦，我明，我明啦，我明啦。 感情充 啊！得得得。我明白我明白、啊、即是说你要有啲朗诵色彩的、 哎、对了， 有啲诗情画意的， 富有诗意的， 富有诗意的、啊、 你看啲姿势怎样， 哎唔错唔错，姿势唔错，帮我发好似抽筋咁样， 哎 得得得得，嚟过嚟过 嚟过、 啊、 大河奔流， 大河奔流， 浪涛滚滚， 浪涛滚滚， 怒敲马， 得得得得得得，我知道我知道，怒敲马王河， 哎冇错， 三个点点夹埋， 对了， 好听我 啦，你嚟、 啊、我同你对万里征途，春雨潇潇，祖国啊，武汉啊，你话几工整几贴切啊？你话怒敲吧，王河，我说祖国啊，母亲。 哎，算你好嘢， 好嘢啦！ 再听我去， 再听我 去。黄老夫抢亲， 我李二嫂改嫁。 哇！一个咁辛苦抢翻嚟，你系改嫁啊？ 对啦，你一抢翻嚟，我即刻嫁添啊！讲真啊，坐都唔坐下我就嫁啦。 黄老虎抢亲，要抢奴隶的女儿，呢个系刑场上的婚礼。 好啦啩？ 啊， 山穷水尽啊嘛。 山穷水尽， 你解释俾我听下。既然要结婚啦，就点解会讲系刑场婚礼啊？ 黄老虎系个大恶霸，抢翻嚟嘅亲事唔系自愿嘅，等于刑场上的婚礼，就咁啦。有道理讲嘅， 咁、 啊、 解释 啊？你对， 听我啊。啊！我同你对李二嫂改嫁，嫁给疯狂的贵族，这不是为了爱情。 哦哦，唔系为咗爱情、啊。 更加咧，嫁俾疯狂贵族，梗系为钱啦，边度讲为爱情嘅啫、哦？这不是为了爱情嘅。 哦，佢又唔系为咗爱情。 啊！ 哦，英雄坦克手。 哦，红色娘子军。 英雄坦克手爆炸，上饶集中营。 我、哦、红色娘子军奇袭 边度？ 巴黎圣母院。 我就哇！仲离谱你啊！ 正话坐三三击佢嘅 话俾你，永不消逝的电波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来咗曙光。 我同你对霓虹灯下的哨兵追捕冰山上的雷克，揸、住咗 咩？ 人证 执黑黑。战斗女成长， 我烈火中永生。 战斗女成长的英雄儿女， 我烈火中永生的钢铁战士。 战斗女成长的英雄儿女系罗文欧与朱丽叶。 我烈火中永生的钢铁战士 是谁？ 是梁山伯与祝英台。